并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野仙的营地，准备在夜里为野仙组织一场盛大的焰火送行晚会。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些细心的听众啊已经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之处，既然于谦有大炮，为什么一开始不用，并非要等到野仙夜间在城外扎营准备撤退之时方才动手呢？这其中啊还是大有奥妙的。在我们的印象中，于谦是一个政治勇敢的人，事实确实如此，但我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点，那就是于谦也是一个历经宦海很有城府的人。他之所以在战斗的初始阶段不使用大炮，是因为在野仙的队伍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朱祁镇。朱祁镇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但如果在战阵之中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大炮轰死，哎呀，影响实在不好，舆论压力太大，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我们之前呢也曾经说过，朱祁镇是死是活其实并不重要，这个人之所以重要，只是由于人们知道他是太上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战争的前期大炮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但于谦也绝对不会因此放弃使用这种武器，他充分发挥了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解决了这个难题。既然不能在众目睽睽下使用，那就等你们走远了再用，就算把你朱祁镇轰死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呐。既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就等到晚上再动手。大炮无眼，黑灯瞎火的时候，就算一不小心误伤或是误杀了太上皇阁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如果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朱祁镇先生的尸体，就追认一个名分，史书上写些为国捐躯、英勇献身之类的话，宣传一下朱祁镇先生奋勇杀敌、寡不敌众、被敌军所杀的先进事迹，用以鼓舞后人、启迪后代，至此大功告成，功德圆满。于是就在那个夜晚，当野仙的士兵们进入梦乡，营地一片寂静之时，远处的明军大炮开始了猛烈的轰鸣，数十门大炮齐发，野仙营地顿时陷入火海，无数瓦剌士兵在睡梦中被击毙，愚者四散奔逃。野仙从梦中惊醒，拔刀出营准备组织抵抗，却惊奇地发现眼前并没有敌人，只有那不断从天而降的致命雨。瓦剌军营地乱成一团，而远处的明军炮兵却是不慌不忙，把瓦剌士兵们当成活动的靶子，从容瞄准开炮，也算是结结实实的上了一堂炮兵瞄准训练课。仗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什么可说的。瓦剌军营地陷入一片火海，损失惨重，可却连一个敌人也没看到。野仙同志带着他还没有做完的美梦，是连夜离开了这片伤心之地。至此，北京保卫战结束，大明完胜。北京保卫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此战失败，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因为京城一旦失陷，北方将无险可守，半壁江山必然难保，大明王朝的国运也将被改变。在这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中，明朝政府在主力被歼、皇上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的情况下，采用了正确的军事和外交方针，最终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保住了帝国的北部领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一盘散沙、行将崩溃到众志成城、坚如磐石， 从满天阴云兵临城下到云开雾散破敌千里，大明帝国终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正是于谦。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状绝望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担当重任，挽救国家危亡。当情况一片混乱，陷入绝境的时候，他一力承担，苦苦支撑，直至胜利的到来。无论局势如何复杂困难，前景如何黑暗，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始终坚持着他的努力和抗争。所以在我看来，北京保卫战绝不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某些势力之间的一场战争，以及那由成王败寇规则书写的胜负关系，在这些公式化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光明。这场战争真正向我们讲述的并不是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一个关于勇气和决心的故事，是在一个绝境下始终坚持信念的传奇。无论在多么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放弃希望，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于谦用他的行为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真理。也先退出了关外，却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希望啊，重整军队，再次入关进攻京城。但就在此时，一个隐藏的敌人出现了，打乱了也先的计划。而这个敌人比明军更为可怕，因为他就出现在也先的身后。托托布花是黄金家族的传人，也是也先所拥立的蒙古大汗。而也先不过是蒙古太师而已，换句话说，他是也先的领导。不过他这个领导干的实在比较烦，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总会被人加上两个前缀字傀儡。事实证明啊，成吉思汗的子孙一般都不是孬种，至少这位托托布花不是。据史料记载，他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的人，对于现在这种地位他十分不满，但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兵力与也先叫板，只能一直隐忍下来。无独有偶，瓦剌部落的第三把手支援厄拉也对也先不满，这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像也先这样强势的人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就这样，看似强大无比的瓦剌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对于这些情况，也先心中也是有数的，但他仗着自己兵多将广，不把托托布花和厄拉放在眼里，把他们当成跑龙套的任意使唤。可他想不到的是，这道裂痕将彻底毁掉他的宏图霸业。瓦剌内部的这些斗争自然瞒不过明朝大臣们的眼睛，他们充分地利用这一点，并扩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主持这隐蔽战线工作的正是老牌地下工作者胡莹。事实证明啊，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先刚刚退出关外时还是有所期望的，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就下达了命令，命令龙套甲托托布花和龙套乙阿拉陈兵关外，一旦自己战况不利就立刻进关会师合战。可当他真正下达会师命令时，却惊奇地发现这二位龙套兄是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这两位仁兄早在进攻前就打好了算盘，他们认为打胜了也是也先的功劳，自己捞不到什么好处，而如果战败 自己却要损兵折将，这笔生意做不得，所以他们乐得听从野仙的命令，表示自己甘愿做预备队，在关外等候。而当他们听说野仙失败后，不仅喜上心头，大肆庆功，再加上明朝政府在一边煽风点火，大搞策反工作，还没等野仙退出关外，他们就变成了和平使者，派遣使者向明朝求和，并赠送了马匹。这下野仙同志有大麻烦了，被打得落荒而逃不说，逃出关外也无人接应，用狼狈不堪来形容实在一点也不过分。但这些还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难题在于他只是瓦剌的太师，脱脱不花虽然是傀儡，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领导，现在领导已经求和了，自己这个太师还怎么打？思来想去毫无出路，众叛亲离的野仙只好满怀悲痛地收回了自己出鞘的马刀，回家放牧，而他一统天下的梦想也就此永远破灭。唉，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挑起战争的侵略者终归是会失败的。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束了，于谦用他无畏的勇气击败了来犯的军队，从而留名青史，万古流芳。朱祁钰也由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极大的威望，稳固了自己的皇帝地位。此外，石亨、杨洪等人都因功被封赏，对于明朝的君臣而言可谓是皆大欢喜。但就在他们弹冠相庆的时候，另一个人却正在痛苦中挣扎和抗争，只为了能够活下去。这位不幸的仁兄就是朱祁镇。从大同到宣府再到北京，朱祁镇一直被挟持着来回奔走，堂堂的皇帝成了人质。这个角色的变化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更让他难受的是，他已经得知自己不再是皇帝，他的弟弟已接替了他的位置。对于这一变化，朱祁镇有着亲身体会。边关将领刚开始对他的到来还小心应对，到后来却变成了毫无理会。而京城的那些人明知自己身在野仙营中，却依然大炮伺候，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对于大明而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而绑匪集团自然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看。之前野仙还能从他身上捞点好处，可慢慢的他发现大明王朝对赎回这个人没有多少兴趣，自己不但要背一个绑匪的名声，还要管朱祁镇先生的饭。历来不做赔本生意的野仙逐渐失去了对这位过期皇帝的耐心，对他十分怠慢。朱祁镇就此陷入窘境，家里人不要他，不会再派人来赎他，绑匪集团也对他这个过期的人质失去了兴趣，随时可能要他的命，而他独自一人身处异地他乡，狼窝虎穴之中，唯有每日随军四处漂泊，这是真正的绝境。身陷敌营，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人可以依靠，也不会有专人来伺候他的起居。其实衣食待遇不好还在其次，对于朱祁镇而言，能否活到第二天才是他每天都要考虑的问题。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足可以把任何一个正常人逼疯。但出人意料的是，凭着养尊处优的朱祁镇竟然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活得不错，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应该说朱祁镇的处境确实十分困难，因为很多被派来看管他的蒙古士兵和蒙古贵族祖上都吃过朱棣和明军的大亏，很多人的亲人也死在了明朝手中， 所以对他怀有极深的仇恨。但朱祁镇用他的气度和风范征服了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即使身处敌营，他也从未因为自己的人质身份向敌人卑躬屈膝。即使对一些辱骂轻慢他的人，也能够以礼相待，不卑不亢。渐渐的，在他身边的那些原本对他怀有敌意的人都被他所感化，特别是野仙的弟弟伯彦帖木儿。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武将，他原本十分瞧不起这个打败仗的明朝皇帝，但自从他奉命看管朱祁镇以来，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断地影响着他。即使在极为危险艰苦的环境下，这个人依然镇定自若，待人诚恳，丝毫不见慌乱。渐渐的，他开始欣赏并喜欢这个人，他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这个自己看管下的人质不但没有丝毫不敬，还对他礼遇有加，甚至还时常带着自己的妻子去探望朱祁镇，且态度十分恭敬，如同见自己的上级前辈一般。伯彦的这种态度使得野仙十分不满，他没有想到这个囚犯竟然反客为主，不但没有吃什么苦头，反而过得很舒服，还让自己的弟弟对他服服帖帖，他想破脑袋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唯一的情绪就是愤怒，这种情绪驱使着他，在他的内心催生了一个念头，杀掉朱祁镇。朱祁镇人生中的又一次危机是即将到来，在向北京进军的途中啊，野仙的军队经过一个地方叫黑松林，并在此地扎营，安排歌舞招待高级贵族，这其中也包括朱祁镇。然而就在这个宴会上，又发生了一件让野仙十分难堪的事情，促使他下定决心要杀掉朱祁镇。在宴会召开时，伯彦帖木儿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身为囚犯的朱祁镇礼遇有加，使得众人侧目，自己的弟弟竟然如此尊敬这个人质，置自己于何地？野仙气得七窍生烟呢，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下定了决心，宁可不要赎金和人盾，也要杀掉这个让他丢面子的朱祁镇。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986阳光头条。2017年3月19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将令众多热爱宝马品牌的朋友近距离感受宝马越创造奇迹品牌主张的魅力所在。北京汇宝行按照宝马全球统一的高标准进行建设和配备，除了为客户提供优雅的购车环境，北京汇宝行更拥有通过宝马严格系统培训和认证的服务顾问和技师团队，为广大客户带来专业一流的服务。在刚刚开业的新店中，备受关注的新车型也一应俱全，包括全新宝马一系运动轿车、

十四世王斗星、王烈星兄弟也富甲一方，却终因早期创业不具规模，难得全方位顾及，以致他们的生活历程、人生踪迹至今还极少发现其他文字记载。倒是十四世另一支王千寿、王千让、王千和、王正居、王千美兄弟五人，天赋既高又得家教，思路甚宽，胆略也大，方才为王家创业史上铺下了新的一页。这兄弟五人果然是手足之情，他们五位一体，或聚或散，有分有合，有雄图也有壮伟。由千寿、千和外出闯荡，贩卖盐粮、绸缎、杂货、骡马等等；由千让、正居留守家园，经营土地，扩展家业，谋求增强大本营的实力。如此数年，家囊渐实，才算真正奠定了王家得以称雄一方的基础。相传千寿、千和兄弟二人审时度势，同晋及蒙，而后由晋蒙又到燕赵齐鲁一带，初为行商，后为作贾，初则近处交易，后又长途贩卖，初时自营自销，后便入贾成董，初在小县城镇，后便扬名经济，总之是财路越来越广，家资越来越厚，直到可以雄居一方之后，既沟通了黑道，也打通了红道，简直是王者天下任我走了。这里所谓黑道，无非是土匪、痞子、山大王之类，他们自然是受过这些人的骚扰劫掠的，但一来二去花费些银两，便化敌为友，完全以玉帛化干戈了。他们学会了这些人的行话黑话，懂得了这些人的做派来派，所以在一次贩马途中，尽管巨鹿被挡，马匹被抢，终究还是化险为夷，仅仅虚惊一场罢了。那次非但马匹如数归还，反倒赚了两餐酒饭，几身皮袄，并成为这之后茶余饭后兄弟俩过关斩将的话题。至于红道，当然是指官府衙门了。据说千寿、千和兄弟俩全都擅长交际，能言善辩，既会逢迎，也能自持，既能测得风向，也可听得风声。只因朋友到处都有，机遇便从不放过。有一年，兄弟俩住进一家客店，正遇两位军校打尖儿，言谈之间，茶酒相敬，很快便似熟人有人。当军校谈到朝廷近期在陕西平叛，急需军马粮草等品，而军方正为此运筹，命他俩巡行催办时，千寿当即毛遂自荐，进献良策，力表兄弟俩甘愿为国分忧，效犬马之劳。那军校二人正为重任在身而犯愁，闻听此言，又见二人精明可信，自是喜上眉头，遂如此这般指点途径，让其先去讨得某某首令，而后再分头催办征敛，分头买卖转运，并暗示此等肥差之余力，自不同于一般呐。四人谈得投机，酒兴大增，千寿、千和自是聪明之辈，二日早起，不仅付清全数店钱酒钱，且以银两相赠军校，结为密友，随后匆匆出门上马，各奔前程。这一来，千寿、千和很快便同官府结交上了，他们以其经营牲畜之优势，首先向平阳府献马24匹，果由此受命，得以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于是借得官威如虎添翼，官商一气，凡事顺利。兄弟俩一个北上塞外贩马，一个南下中州集粮，除粮食军马外，但凡草料安配等一应军需物品，也都顺手可图，从不掉以轻心。这中间兄弟俩方才晓得，上自州官县衙，下至乡里村家， 反倒之处之所以无所不能，或有难色而不敢违抗者，是全凭这一纸官印了。官商联手之意由此深悟。转眼战事结束，朝廷嘉庆功臣，又不想凡此番涉及之军方地方，无不奏章为王氏兄弟请讲。王谦寿、王谦和乃名噪一时，生意做进了京城，店铺骤然增多，家境很快殷实。直到康熙61年，即公元1722年，举办皇恩浩荡的千叟宴时，年届古稀的王谦寿作为经济附身，更还有幸成为赴宴者997人中的一位。康熙帝此番赐给王谦寿的一把龙头拐杖，一直供奉在王家祠堂。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才被一位爱好音乐的农民用以改制为二胡干罢。王家得益于官，得势于官，因此发迹之后便日渐热衷仕途，向官场挺进，此有意无意间淡薄了经商。王谦寿首先为自己的儿子王梦俭花钱捐了个周同家五级，随后王家子孙或相继科考，或次第捐官，不少人或大或小就还有了顶乌纱帽。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王家大约从13世到15世开始步入官场，这之后有的在刑部做过主事，有的在户部做过郎中，有的做过知府、知州，有的做过按察使和道台，当然还有人做过县令或守备等等。康乾嘉期间，仅5品至2品官员就有12人，包括寿、封、赠在内的各种大夫达42人。总之，从朝廷命官到县乡闾甲，跻身仕途者颇多，且几乎遍及国内。这期间，或朝廷政要，或文化名人，自上吏部、礼部、工部、刑部之尚书，及太子少保、光禄大夫、内阁大学士，下至州府县衙各级官员，为王家提匾题诗、撰联撰文者大有人在。已经历历可考，诚可谓光宗耀祖、流芳百世之盛绩。这中间有些人真才实学，满腹经纶，尽管位置不同，终究还为后人留下了些可资称道的话题。有的人虽用金钱买来了官帽官位，却终究买不到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和浩然正气，以致表面官模官样，却常又不解农商。好在王家人在官场中还没有传出过什么丑闻，据说这都得益于自幼家风家教之良好。同时，王家一部分人买官也只不过是当时社会历史大环境中的一种趋同行为。我们也许不会赞赏这种行为，但也绝不会离开历史苛求古人、责备古人。在求官或做官途中，王家人既不乏忠勇刚烈之辈，也不乏凶险坎坷之说，这方面或见于家谱，或闻之口碑。17世王如玉，贡生，桂溪道台。乾隆38年，为赴四川平叛，留佐军务。一次路遇埋伏，仓促应战，王如玉跃马横刀，愤然私拼，杀敌数人，终因寡不敌众，难突重围，最终战死沙场。事后朝廷除为其晋级加官、立方挂匾和赐予府序银两外，其子王荣还因之受印，先为陕西知县，后为直隶知州，再后来是宁夏道台。 侄子王肯为、王肯仁也同时荣造迁高位。十八世王肯为性情耿直，不畏权势，纵使上风偏谬，他也敢直言不讳地争辩。为此，他在任湖南保庆知府时几被革职查处，后经其胞弟户部广西司郎中王肯仁百计调户，方得免罪。然总不得意，乃愤然辞官返乡。现高家崖书院门匾所留“贵心”二字，即是王肯为在嘉庆年的笔记。落款在名字上面又加了“直夫”二字，可见其从官场上带回的一腔郁闷之气，当时仍凝于笔端。十九世王周来，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乾隆年间，先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当即被兼任为介休守备。当时也许是他年轻气盛，不安世事之邦，以致一为便与知县不和。一日，不知是无端巧合，亦或是有人蓄谋，他正春风满面的街头夸官，不料知县大人却正然待人起语。窄路相逢，互让不及，双方都志齐人多势众，不免便冲突起来。初时言语激烈，继则拳脚挥舞。这期间，王周来左右各个勇武之夫，自然力壮身强。于是你来我去，那些书生官员和平头百姓中，便有一人被伤。伤也罢，但需立即治疗便是。可那被伤者偏偏又是一介草民，有人便以为其中有文章可做，乃一再拖延敷衍，终于由伤而亡，事态扩大。王周来自是罪责难逃，很快惊动了朝廷，被捕入牢，受尽皮肉之苦不说，最终还是不容分辨，处以斩刑。可怜年纪轻轻，虽武艺高强，文墨在胸，却初出茅庐，气傲心骄，不晓仕途风险，一味任性行事，岂料手脚尚未施展，非但成了刀下之鬼，且按照族规还不许葬入祖坟，而只能孤零零地成为独处一方的单种野魂。后来族长念其尚无子嗣，给其过继一子顶门，这一子又得十二个儿子，王周来才算香火未断。然而这却终究成为王家的一件憾事，代代传说下来，方知祖上必遇倒父之宦海，也不比商海好到哪里，也还是风平浪静之日无多，艰难莫测之事常有啊。荣辱之间，后辈感叹人生，都说还是要像始祖王时那样，多做善事，以诚待人，心性平和些为好。王家在步入官场之后，也并非就此完全弃商。至今，当地老年人们还记得，直到民国初年，仅以人称花甲子的二十一世王隐让一家为例，他的当铺、钱铺、杂货铺等商号，除占晋升半条街外，南自洪洞、赵城、霍县、北京介休、平遥，直到保定、京津一带，几乎一路都有他的店铺。若不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举家南迁，他的家业就可能还会继续发展。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从经商到为官，家资渐丰之后，王家便开始重视振兴家道，恩泽乡子，善行宗宗渐渐，颇受四方称颂。首先，王家在修祠堂、筑坟茔、编纂家谱的同时，对本族老小甚是关爱，既非同胞手足，也不为常情常规。 据现存属火土二派的敦本堂规条残碑所记，族内鳏寡孤独及其幼稚残疾，凡不能自养者，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每年冬季三月、春季二月期间，以及死后殓葬事宜，均有定额赈济。可见族内之义仓是为了雪中送炭。至于日常往来相互照应者，大小事从来不乏其人。早年不少在天津从商的人对村里前来求助者无不鼎力相当，求职者力荐，外求无望者留本号，上进者力讲，有错误也敢训教，有孤儿寡母生活艰难者，有人见情便把孩子带出去谋生，有人因吸食鸦片而卖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不仅受到指责，而且孩子还会被赎回来，后来又被带到天津学徒做生意。很长时期内，族内某家衰困，族人争相救济，某人兼获乖谬，老小竞相劝诫，如此高峰上德，以致直到今天还成为后辈中一些人的谈资而视美于人。王家对乡里县内之公益事业也甚是热心，不遗余力。景生村有唐宋元以来的庙宇等诸多古建筑，如文庙、红庙、后土庙、关帝庙、文笔塔和龙门壁等。就尚存的碑碣和钟磬看，王氏姓名屡屡可见，他们或捐助银两，或督工建造，或撰写碑文，或刻石记事，都尽过一份心力。尤其是十四世王斗兴与康熙十四年重修文庙时，寄出巨资又作督监，更买地改路做百年之计，留至今日仍令人瞩目。难怪当时知县就曾为之挂匾，张其功在泥山，并立碑记传。王家十三世王佐才曾在百沟村办义学，为教师薪水之需，他在该村特买地20亩资助。十五世王孟鹏则办义学于本村，他去世后，其子王忠吉继承父业，扩建义学，增修房屋23间，积极改善办学条件，直至民国初年，该校以启蒙小学为名，仍招生授课。据说县内第一所女校当时也在晋升，是秀才王子敬创立。此后康熙60年县城学宫遭洪水淹没之后，先是王家十五世王林止出资复建，之后王林止之孙王喜又再次修葺，而16世王忠行除捐修学宫外，更于乾隆53年在县城修建了会文馆，专供文人学士聚会切磋。此举即使就在当今，人们也都会因其看重文化而备受称赞。王氏家族中，除前面曾提及王林止、王孟鹏等人的一行善举之外，受知县挂匾嘉奖的还有很多。至于17世王如坤，则更需一提。嘉庆年间，王如坤任顺天府都粮通判，一次从京城回来，经正在修筑所谓东天门石路的平定线时，见工程十分艰巨，工匠辛劳异常，乃慷慨解囊，捐银1000两。因该石路之修建事关军机，意义重大，当地禀报朝廷后，龙颜大喜，遂降旨在晋升为其建立牌坊，上书“好善乐施”4字。如此影响深远之事，国内、省内、县内、乡内上下左右传闻，本族人更是引以为荣，一时间无不以此而互勉。除上所述，王家人还在村前小河上修桥4座，王公桥、通济桥、镇浪桥和另一座无名石桥，200余年沿用至今，行人车马仍可畅行其上，并有碑记尚存。 现在看来，这三条路自然不值一提，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平二宽，进出坎坷，车马叮咚，人来人往，也可算是一种发达与进步的迹象了。设若天下人都能为当地桥路之改善如此切实地付出点什么，则这桥这路岂不就还会使更多的人与人心与心沟通而连在一起的吗？好了，关于王家大院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日落月深，流水朦胧。